来换取智慧。 你的美貌在哪里？没有人看到你的美貌。 你这有点伤人吧。 所以各位，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樊雪长什么样，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本人真的是非常的上镜，非常的漂亮的。 谢谢。 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视频收看方式是，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长什么样子了。 你没有听错节目，这个节目呢还是挑战新歌声啊。为什么说是欢迎光临时光当铺，也是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他出了一张专辑，就是跟这个概念有关系的。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有点魔幻觉得。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季秋阳。 欢迎。 所以你是这个当铺的老板，真正意义上的。 今天我先当一个老板，好吧。 出的第一张专辑就叫做《时光大》。 对对。 为什么少一个字呢？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更有范儿一点？ 我跟你说， 好像是哎，显得更厉害，更高级一点。 一开始是这三个字哦。我看到的时候我在想，是时光当还是时光当？时光当有一种那个致青春的那种感觉嘛。 当你老了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后来求证说是叫时光当，这就是一个当铺。 对，就是一个当铺。 然后其实是他自己想要换取一些东西。 对，今天开业了，我自己已经换了，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要换的赶紧过来换吧。 所以今天才开业啊。 开业了，开业好几天了，你已经来迟到了，就人家已经换了好多东西了，还剩下一些东西不是很好了，大家赶紧来。 你们之前在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做8号当铺？ 对对对，我超迷那个。 是不是？ 对，当时还想过呢。 那里面经常会有一些人拿就是我们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东西来换。 灵魂。拿灵魂。 小时候，对，那是小时候，我也是小时候看的。 啊，你也是小时候吗？ 我看那会儿的时候，我可不是小时候 啊， 我是昨天才看的，我现在就是小时候的状态。各位叔叔阿姨，你们好。 永远十八岁。 时光当铺当中，你想当的是什么？ 我想用。 你看我们连这个电乐声都换了， 我想换勇敢，和换勇敢，和换旧人不散，希望自己身边那些人都不会再离开。 感觉身边走了很多人， 对，走了一些该走的人，走了一些该走的人，就是。在我身边不适合或者是缘分生命里注定要离开的那些人，他已经离开了。 生命当中的那些过客，走就走吧。 曾经应该也会很重要，后来莫名其妙就变成过客了。 挺遗憾的，有的时候还是挺遗憾。然后还想换就是一世的勇敢。 一世的勇敢。 对，永远都变得那么坚强，那么勇敢。 听起来现在不勇敢的样子。 勇敢 有一点点，还是很勇敢了。能走到这个地方来，我觉得已经够勇敢了。面对你们俩这么有压力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够勇敢了。今天 为什么有压力？当然是现场演唱了。 是吗？哎，我其实以为是泽华哥帅， 还是挺帅的。然后姑娘 把挺去掉，挺去掉啊，还是帅的就好， 非常非常帅。 不会说话了，好了，不当给你，不当给你。来吧，来时光当铺哈，接下来我们带来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好不好？先唱哪个歌？ 我们先唱一个人吧。 一个人， 对，在专辑里边也是第一首。 好，听听看。 一个人送给大家。 也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 就可以享受一个人的状态了。来吧。 好的，一个人。张望远方，那里是家的方向，有暖暖的天堂。我又看见你在公车上面疲惫的睡觉，妈妈 妈打来了未接电话，对时光说着谎言，欺骗着自己，多少次转过头却默默地哭泣。青春就是这么坎坷的过，没有关系。到了这个年纪，只能选择笑着哭。有爱情只靠理想支撑的城市，纷飘落的雪花告诉你冬天已来临，不需要人陪，更不需要安慰，不再需要另一个人。说着谎言，欺骗着自己，多少次转过头却默默地哭泣。你说青春就是这么坎坷的过，没有关系。到了这个年纪，只能选择笑着哭。说着谎言，欺骗着自己，多少次转过头却默默地哭泣。你说青春就是这么坎坷的过，没有关系。到了这个年纪，只能选择笑着哭。 送给大家， 哇哦， 怎么样， 觉得好青春啊。 啊，你觉得好青春。 对，我其实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有力量 啊。 其实我以为一个人会是比较丧的一个歌， 阿桑的那种。 对，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我还真的是以为是这个名字啊比较孤独、嗯、一个人，但其实听完这个歌觉得真的还是蛮有力量的那种。 你看我们现在此刻听到的这个版本就是录音室版本、 嗯、 其实录音室版本当中的编曲听起来好像更加的轻快明快一点， 是 节奏感会强一些，会有会有更有律动、 哎、 那种力量感， 我觉得更充满希望。哎，虽然有讲一个人的这个孤单啊之类的，但我觉得是更充满希望，更有对明天充满渴望的一个态度。 就你看不同年纪的人真的感受不一样。 你看 您这个年纪，您这个年纪， 哎，到了我这把岁数的时候就会觉得这首歌曲很沧桑的感觉。 真的吗？ 让我想到那个满江后来复出带来那个 Mr. Man 当中的那种感觉、 哦、啊，满歌还是满江歌还是更沧桑。 哎，我想的是一个少年，哎，我想的是一个少年，非常有斗志，虽然说被跌倒过，但是依然特别有信心的站起来，特别有力量。 他说你少年这点值得开心，他说你跌倒过。 来给我们公布答案吧，是沧桑感呢，还是真的是 power 的那种？ 这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需要给人力量，对，给了人一些力量。我觉得这也是我写这首歌之后，就是看歌词大家都会觉得好像是就是你说的好一个人好像是挺悲挺孤独的一首歌、 嗯、 其实听完之后呢我觉得还是 能让他感觉到一种力量感。因为当时写完这首歌的时候就已经凌晨大概6点多钟的时候，然后天就亮了， 那叫清晨啊。 好，清晨，那时候 清晨六点钟， 清晨六点钟，清晨六点钟，然后我就站在我的那阳台上，29楼的阳台上，那阳台我可以看到，可以看到整个成都东边的所有景色，城市 啊，他住在成都， 对，我住在成都，然后我就看到了朝阳。从城市的东边，然后从城市的屋顶慢慢慢慢的升起来， 哎呀好美啊。 对，那瞬间我觉得这首歌好像真的，它首先是给了我力量，还没出来的时候刚写完就已经给了我力量， 那一刻会觉得一个人也挺浪漫的， 挺爽的，挺爽的。 谢谢，现在这首歌也给了我力量，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力量。 哎，那我就八卦一下，你最近怎么了？怎么缺力量了？ 也没有，就是突然间听这个歌真的就有感动，因为我最近有在纠结考研的事情，对于我这样一个学习不好的人，就是想起考研真的是头疼头大。 毕竟他刚才说了嘛，想拿自己的美貌去换取这个聪明才智。 是的， 可能也换不来多少。 换一个文凭，换一个文凭回来，换一个文凭。 智商堪忧。 这两句话特别适合咱俩。你不是最近比较纠结吗？你说青春就这么坎坷的过没有关系，到了这把年纪就只能笑着哭了呀，也没有其他的权利了。 第一句是我的，第二句是你的。 对啊。啊， 永远18岁吗？ 啊，对，内心深处永远18岁，其实外表也是啊，外表也是啊。 节目不仅要听，而且要看看我们18岁的曾华哥。 那收看方式嘞？ 怎么骗人的？ 这软管叫打得非常的软。 好，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毕竟都像我们曾华哥一样是18岁的青年嘛，是不是？一定要看我们节目，而且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刷波小礼物，或者说点个歌之类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人， 哎， 接下来呢，再带来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吧。下面唱哪一首歌？ 你想听哪一首歌？ 哦，随便点是吗？ 你想听哪一首？我尽量满足你的需求。 真的呀？ 对，你就拿时光来交换。 他今天上节目之前专门跟我说，有些歌曲就最近有点那个压力太大，要喊呀，要太费嗓子，不行。那唱那首喽？ 哪首？ 哎， 没有开玩笑，讲着你自己的状态嘛。我们这时光当铺就是完全随感觉走。 那我们就时光当吧。 就来到这个时光当中， 把这个时光当先交代给你们。 好，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感觉的歌？光听这三个字， 有点魔幻。其实我第一反应是想到刚才提到那个八号当铺换灵魂的那个，觉得有点诡异。 哎， 但是啊，就是认真说，我觉得有一种哆啦 A 梦的那个，应该也是比较青春，比较有活力，然后跟青春跟时间有关系的吧。 你这人真太分裂了呀。左边还是那种灵异的那种飘起来的感觉，右边就是哆啦 A 梦了。 认真的说啊，哆啦 A 梦，我赌这个。 毕竟是一把吉他，它可能也灵异不到哪里去。 那我今天就唱一个哆啦 A 梦版的《时光荡》， 真的、啊哦，特别版本啊， 特别版本。 哆啦 A 梦版的《时光荡》送给大家。 想睁开眼，坐起来，拉开窗帘，告别昨夜酒醉，迎接晴朗的一天。静静的呢喃， 回忆着从前，时光匆匆已过九十年。当黎明再来临，叫上我一起出征。连着哒哒哒哒哒哒哒， 有人忘词喽。 分钟呼啸而过，还好多话儿没说，可是再也回不到从前。岁月如箭，划过容颜，若时光能换，换一世勇敢。现在的你在哪里？人生旅途太远，无法陪你走到终点。风景不停变换，有人到不了的彼岸，我们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岁月如箭，划过容颜，若时光能换，换一世勇敢。似水流年，暮去朝来，若时光能换，换一世勇敢。岁月如箭，划过容颜，若时光能换，换一世勇敢。似水流年，暮去朝来，若时光能换，换旧人不散，换旧人不散。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 时光荡送给大家了。 哎， 他每次转场那个噔噔噔噔，那个特别好听，特别轻快的感觉。 俏皮。 其实，在这首歌曲录音室版本当中，前面有一段这样的。 这是小孩在笑吗？ 哎，这是他的孩子啊！ 别别别别别！我怎么还怎么找女朋友？ 知道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 那就是你自己小时候的声音，坐时光机回去了，录制了一下。 对对，你这话说的真好听。 实际上来， 人也很好看。实际上你人很好看，这俩都好看， 给人逼了。实际上我们俩人很好看。这个采样是采的谁的声音？ 这个采样原本我是想要去医院里去录 啊， 但其实 不应该是哭的孩子吗？ 就是找了一些朋友，又有朋友在医院，我妹妹也在医院上班，但是还是录不到合适的，尝试了一下录不到合适的，然后后来就 这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就他的笑声，我觉得这个笑声是能够。听出他是那种完全放开了自己笑那个小孩， 嗯， 婴儿的笑声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我觉得能听到情绪的，我觉得能听到情绪的。然后、 哦、婴儿的笑声都能有情绪啊？ 我觉得能听到，而且是他有那呼吸之间有间隔，这个笑声哪个手该强？因为录其实这个采样是后来我在网上去找了很久很久去买的， 哦， 在网上去买过来的一个采样，然后买了很多采样，然后回来一直挑。大概挑了一个晚上，挑到这样一个笑声。 啊， 这段笑声我记得一共有两分多钟的一个笑声，那么长的笑声我不可能全放进来。 对呀、啊，这个也挺难选的。 对，然后我就听，就靠自己的耳朵去听，我觉得哪一段最能打动到我？我觉得哪一段好像最能体现婴儿无拘无束的那种，就是无忧无虑，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开心的那种笑声，特别纯真的那种笑声。然后就选了这一段，因为他笑得很用力。这一段 提问：两分多钟的那个笑声，你听了多少遍？ 听了我也不知道多少遍，反正就听了一个晚上，听了一个晚上就一直在婴儿在笑， 好魔性啊。 更恐怖的是我在做这首歌最后的时候，这首歌我记得是最后做混音阶段 啊， 我有一天其实已经混了大概90%了，已经可以快交了，然后那天中午我再去调一下， 嗯， 我想再去最后还有一点的问题，我就从中午12点就一直在听这首歌，一直调到了晚上12点，就调一点点，包括婴儿叫声这些一点点的细节，调了12个小时，然后我就快疯了，就再也不想听了那时候就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音乐人都是这样，就有强迫症， 做自己作品的都会特别龟毛， 对，总想找到一个地方，就总觉得有问题，然后就一直在那调，一调又调一点点，又觉得其他地方有了问题啊，就一直在动，一直在动。 确实，很多人是这个作品出来以后，然后就不想自己不想听， 对，起码要 21段时间连演唱都不想演唱， 真是 觉得很烦。 但是我觉得是有一种严谨的态度，而且他是真的是把每一首歌当做自己就是呕心沥血的一个作品。一个精致的宝贝来看的， 你说的这么好，你考研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呀，每一门科目都当作是自己的宝贝一样去好好的学习。 我觉得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那种类型 只能听别人的故事， 脑子跟不上。 好，刚才我们听了第二首歌曲呢，叫做时光荡， 哎， 这一时段呢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接下来再带一首歌曲好不好？ 好， 下面唱哪首？ 我们来一首稍微好玩一点的歌吧。 好， 叫这日子没法过， 这日子没法过， 这就是我现在的那个心声。 Oh, 这日子没法过。 来来，你来说一遍，报一遍歌名，用那个抓满一点的效果啊， 哎那种语气啊 啊， 这日子没法过了， 这有点上年纪的感觉， 啊、是吗？ 待会来再来个俏皮版，请欣赏下一个节目。 这日子没法过， 哎哎哎，你还抢戏？ 这日子没法过了， 来吧， 我觉得跟弱智一样、 哦、很可爱哦。 那接下来听这个俏皮版，真正俏皮版，不是像我这种作版的、啊、 就老年人卖萌的时间到了 说不定更加抓马呢，来吧，这日子没法过、啊， 报晴转阴，你像是吃了炸药半斤，脾气大的惊动北京，难得的周末被你搞得两个人都不开心，给你买只冰淇淋，尝试着能够哄你开心，你却没有一点反应，你到底还想要我怎么做？每次出门磨磨唧唧隆隆，头发隆隆，指甲一晃就个把钟头，餐厅位置不再保留，电影开场一过半，好吧，这都是我的错。 气得都咳嗽了呀，太生气了， 毕竟这日子没法过了。 人闲事儿挺多，要吃啥从不明说，矫情又啰嗦，我妈和你掉水里的标准答案是什么？身边朋友没几个，连闺蜜也三魂儿倒戈，让我小心天秤座，原来有你家钥匙的人还有好几个，每次对话字字句句反反复复斟酌斟酌，而你总是习惯性反驳，偷偷删掉我身边每个异性朋友通讯录，却从不拒绝帅哥的跑车。东西为什么偏要这个时候拥有？其实我啊， 还是很爱你的。你拥有挺拔的胸部和屁股，只是这样的日子没法过。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日子没法过。 好，这样的日子虽然没法过，但是这样可爱的节目还是非常可听可看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各位继续光临我们的时光当铺。各位好，我是这家当铺的老板，我叫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今天老板的小助理白雪。 然后呢，我们请来一个打杂的。哎，这个打杂的特别会唱歌，然后可能会用一些花言巧语来骗取你的一颗什么少女心啊，什么玻璃心啊， 少男心啊， 哎等等。欢迎我们今天的打杂的季秋阳。 大家好，我是季秋阳，非常高兴今天终于找到工作了。 哎，先跟大家郑重的说一下，为什么叫做时光当铺？ 因为这张专辑我的定位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初中就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就希望自己能够找回童年那无忧无虑的时光，因为现在都市快节奏的生活，可能让我们觉得有点，有点压力太大了，或者自己太累了。人成长到现在这样阶段就压力越来越大， 而且容易浮躁。 对，特别容易浮躁，然后就特别想要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想要去找回一个乌托邦的时代吧。 我想要冷幽默一点，无聊一点。他刚才说他的初中是这个样子。那你的高中嘞？ 我的高中还是一个人的状态。 这张专辑，各位不要被我们误导啊，它不叫时光当铺，三个字，时光当。 光 当， 哎， 对， 时光当， 当就是当你的眼睛眯上的那个当。好，刚才我们听了这张专辑当中的三首歌曲，特别是最后一首没来得及讲，那首歌曲呢叫做《这日子没法过》。 哎， 是一首爱情的歌曲， 听得我非常的开心。 那首歌呢，其实就讲了一些小情侣之间的一些摩擦，有一些就是争吵。比如说就像 逛街， 对，小两口出去逛街。可能还不是小两口，就刚恋爱没几天， 小情侣， 出去散步逛个街，然后就 男的也比较木讷，然后也把握不到 get 不到女的那个点，就走着走着女的就突然生气了，然后就开始 觉得莫名其妙， 对，莫名其妙就开始争吵，就开始大骂男。 哎，那这个歌是不是也可以叫甜蜜的负担啊？ 哎，你这个名字取得真好，你看这人就长得好看，话也说得好听，对不对？ 哎， 怎样？ 然后包括泽华也是长得好看，话也说得很好听。 你找吧呢，找吧呢。 哎，你看到我这边起的音乐都开始这样惨兮兮的音乐，用的是包括泽华。 这泽华哥已经很难过，已经连着两天的嘉宾只靠我啦。 真的是不想说话，各位你们来评评理吧。评理的方式很简单，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进行广播声音评理之外，也看一下我们的视频。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一直播活力982可以来评个理，为什么别人只夸我不夸泽华呢？ 不就是有点年龄差距吗？ 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够好看。 刚才这日子没发过，好像是跟这个恋爱有关的一首歌。嗯，下面这首歌曲呢就更加是了。 哇哦， 歌名叫做小马， 小马 够好，小马， 小马，小马。 你说小马是个人还是真的是一匹马？ 这个在歌里去听听， 肯定是个人吧。哇，这个歌我可以唱给我我可以放给我男朋友听。 哦，你男朋友叫小马？ 是的，我喊他小马。 哇，那你先听听看是不是适合放给他听。 好， 那好，先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了，让他现场听一下。 现场直播是吗？现场连线一下。 对， 好， 好， 那接下来 小马， 你可以拍小视频给他看。小马，小马，偷偷的告诉各位，这个小马小马对于某些人而言很重要。 哎，某些人， 哎，真的是，这直播间他们三个人对两个人都很重要。OK， 小马，小马， 小马，小马。 那年的春天，三生香花开满园，西大概到附近的距离，让幸福变得简单。那转眼就到了夏天，就像是你把我手打断，让我悲伤的绝望的跑到山上做个和尚。小马，小马，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我大学没谈一场恋爱，还不都是为你吗？小马，小马，我也是玩乐队的人啊，拒绝所有散场狂欢，还不都是为你吗，小马。三年前说走就走，泪水狂流绝不回头，只留下我孤独的背影，至少这样看起来挺潇洒。也不过才三年，删号码记忆还有啊，我偷偷的回到了成都，哎，主动拨了你电话。小马，小马，你嫁到哪儿去了呀？我坐在风南河边上等你的回答。小马，小马，我又到了你家楼下，第一个门卫一直香烟，他说你很少回娘家。小马，小马，我又到了你家楼下，第一个门卫一直香烟，他说你很少回娘家。 娘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成都，如果再也见不到白云蓝天，我一定会离开。因为虚无的爱情远没有生命伟大，因为虚无的爱情远没有生命伟大，因为虚无的爱情啊远没有生命伟大，因为虚无的爱情远没有生命伟大，因为虚无的爱情远没有生命伟大，因为虚无的爱情远没有生命伟大，因为虚无的爱情远没有生命伟大。 小马，小马送给大家。 虚无的爱情是远没有生命伟大，但是没有办法呀，大家遇到爱情的时候就会不受控 了。哎，我还是别唱这首歌给他了，会容易挨打的吧。 太惨了， 我以为是比较甜的歌，听得我有点想哭。 现在太惨了，但是好不容易才找到小马，还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对方听。 别，千万别唱，千万别唱。其实歌词里边写的是虚无的爱情没有生命伟大。其实我们前几天我又跟几个朋友在聊，也是几个朋友，就破浪村乐队孙湘，还有我们成都另外一个乐队的，就像我们三人有一个小群，我们在群内就在聊，我们在商量这个问题，到底是虚无的爱情伟大还是生命更伟大。其实那好像大家就更统一的得出一个答案，就哪怕爱情是虚无的，还是觉得它比生命更伟大。那个时候三个男人都得出这样一个答案， 三个男人 对都得出这样一个答案。所以大家还是要相信爱情啊，真的要相信爱情。 我是一个相信爱情的人。 爱情不就是生命吗？谁的生命当中会没有爱情呢？ 好像现在话题很沉重哎，现在 有点想哭。 这个小马是他心目当中曾经过不去的一个人。 但写完这首歌的时候都过去了，都释怀了，我觉得。就这首歌写这首歌 过去了。 对，都过去了。因为那一瞬间写这首歌是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场景，我觉得我写歌很多时候都有很多画面和故事情节。当时是我去无意当中，当天是他生日，然后我去到了他的家乡，在四川的一个高原康定那边，然后穿过一个隧道，那个隧道特别长，大概有9公里左右，很长的时间。那个隧道是一个上坡，隧道入口还是在山下，然后隧道出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到了山顶，然后穿过隧道的出口，然后蓝天白云，就白云朵朵，四川的高原那种白云朵朵就在你面前，你伸手就能抓到云，那云就在你面前飘过来飘过去，然后你瞬间觉得特别开阔，然后你觉得好像很多事想通了，然后 一 下就 一切都不再重要， 对，像过眼云烟， 一切都是浮云。 像高原上的浮云， 高原上的浮云，抓得着的浮云，摸得着的浮云，然后真的就散了。然后你的心 其实还蛮感同身受 的, 你知道他之前就那个人连微信都不敢加，后来就散了，以后就加了人家的微信， 好多年了，那好多年后 最熟悉的陌生人， 对，现在是点赞之交，点赞之交，但是还是，比如我们约吃饭，我记得是约了3年了，大家还没有吃这个饭，就没约到，就大家都忙，他也有他工作，我也有我的工作，然后他也有 他知道这首歌吗？ 他知道，但我们会开玩笑，他说：“哎呦，这歌是写给我的吗？”我说：“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说你看吧，我那8年的青春时光全耗在你身上了。 8年。 对，然后他就会开玩笑，关我屁事儿，我又没骗你，怎么，大家就会。 请不要说脏话。 好，关我什么事儿？ 哎， 关我什么事儿？我又没骗你，大家就还 就是挺聊得开的，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 但我觉得啊，这种玩笑背后是有真心话的成分，可能心里还会有隐隐的心酸在里面，但是都过去了嘛。 过去了，过去了，要迎接更好的生活。对， 除了小马，我们可能还有小象、 小娟儿，还有 小 芳。 小牛， 对，小牛、嗯。 但有可能他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自己也会偷偷的扭过去抹一个眼泪，怀念一下曾经的那段时光。 是的， 都过 谁的青春还没有过一些往事呢？ 这不，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也是青春嘛。 你看你们这人出口就是成章，我不想说段子，出口就是文章啊，说的话真好听。 可能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嗯、 所以呢，这首歌曲如果你喜欢的话，真的能够戳中你的话，记住这首歌曲呢叫做小马小马，也很好记。 听完这首歌曲，这个伤感的情绪我们也讲到了这里，接下来要不要换一种情绪，还是继续伤感下去？ 其实我这个人写了好多歌都比较偏沉一点，但是我觉得希望听完这些歌还是能希望他能感受到过去的美好，或者是能给他一些坚定的力量。 给谁？给小马吗？ 给听众，给听众，给听众，给听众一些能感，他能在歌里听到自己的一些过往，然后完了之后他也能感受到我想传递给他的一些力量。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是 不能没有你吧。 不能没有你， 对， 哎，不是给小马听的吧？ 不能没有你，听起来像是人时光匆匆流去。 没有，换一首歌哈，就不能没有你是另外一首歌，然后也是我自己当时在好歌曲上面的一首歌，来，然后送给大家。 好，不能没有你。 然后呢，各位听广播的同时，有时间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不能没有我们了。 好，来了。 还得先咳嗽两声才能够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现在的我会在哪里？如果离开你，生命又有什么意义？梦里经常出现你，清晨睁眼见到你，时时刻刻都想你，所以我的生命不能没有你。呀咿呀咿呀，呀咿呀咿呀，呀咿呀咿。抱你，就像拥抱着全世界。记得第一次偷偷吻你，你的嘴是草莓的香气。翻越山川大海去找你，任时光老去不放弃，不顾一切的爱上了你。真的，我的生命不能没有你。呀咿呀咿呀，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呀咿呀咿。 去流浪，燃尽了青春，烧灭了理想。你就像那弯弯的月亮，照亮我前行的方向。若是你要停下来呀，定能听到我喊你的名字。若是你能回头来呀，我必抱紧你绝不放开。我要带你回故乡，尝尝外婆厨艺的味道，然后一起去远方，陪你走到地老天荒，陪你走到地老天荒。 这首歌曲我觉得你可以给你的小马听的， 这首适合，我觉得 是吧，还挺浪漫的， 然后从此以后你们的感情急速升温， 听听是不是还挺好的， 不能没有你。 不过这首歌其实是挺适合表白的一首歌，既然你们在一起了，也可以暗中给他一个惊喜吧， 暗送秋波嘛，就算。 嗯， 这是你当时在参加好歌曲那个节目的时候， 嗯，对， 当时写的也是有一个对象感还是， 哎，有一个对象感，那时候这人还特别好玩，其实是因为当时和他在一起之后呢，然后有一次送他晚上送他回家，然后其实说起来很不可思议，那送他回家，然后到了小区门口的时候，咱俩拥抱一下，缠绵一下，刚在一起没多久，然后就摔倒了，摔倒之后，然后他。 你俩同时摔倒了还是？ 对，同时摔倒了，抱着一起摔下去，然后 这电影影视剧 吗？ 对，像 跟狗刚在一起， 对，刚在一起，然后摔下去他失忆了，然后 失忆了， 对，然后 谁失忆了？ 他 真的、啊、 真的，然后当时在节目上也这事儿在节目上也播了，然后很多人就骂我说我编故事怎么样，但我觉得我。还没不至于可耻到还要去编故事去做节目的一个事儿， 短暂失忆还是真的失忆了， 短暂失忆了半个月左右， 就头磕到地上了， 对，磕到那个盲道那个瓷砖的那个尖角上去了， 哎呦我的天哪！ 但当时没失忆，就过了两三个小时之后，当时他就开玩笑，他说哦把我撞得很疼，他说如果说我要是失忆了，你这辈子就摊上大事了。 我以为他当时就失忆，然后他过来扶他说你是谁，你快走开， 你为什么把我给推摔了。 但后来真是这样的，然后过了两三个小时他就给我打电话发消息来说你是谁，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我看到什么短信微信什么记录全是你的。 过了两三个小时之后， 对，两三个小时之后， 真的不是开玩笑吗？ 真的，我当时肯定以为是开玩笑，因为他之前半夜上厕所老爱恶搞，就是打个电话过来骚扰一下，我以为又是那时候，我说大姐你赶紧睡吧，明天还上班呢，但结果真是，然后就一直不停地打电话，然后我就赶紧过去看他的时候，他真不认识我，就那种，就我就送他去医院他都不去， 然后你就松了一口气，太好了，这样的分手解决了。 不认识。 没有，那时候刚在一起没多久啊，刚在没多久，然后我就强迫的把他背下楼，然后背上了车，然后送到医院。 是只不认识你吗？ 嗯，对，但他记得他前男友，太伤了呀，太狗血了，太狗血了，就是那种 选择性失忆， 选择性。 那这十五天你跟他相处是慢慢的让他重新开始认识你， 对，慢慢的重新记住了他闺蜜在帮一些忙，然后就成天去陪着他，成天去陪着他那种。 那这十五天他又重新爱上你了吗？还是对你完全无感了？ 刚开始是完全无感，我说谁谁谁都你我不认识你，他说我有男朋友谁谁谁谁谁啊。然后后来她闺蜜就一直在旁边说嘛，然后她的记忆是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在恢复。 哇，真的像影视剧一样哎，这个过程真的我觉得还挺浪漫的。 挺浪漫，对，过了，我觉得这事儿好像都让我遇到了，真的挺像影视剧一样。 所以过十五天之后你就跟她分手了。好了，你就好了，你就好了，你想起我是谁了，再见。 所以咱们再见吧，然后写一首歌给你，然后大家就拜拜了。 然后这首歌曲就真的是为她而写的。 对，真是为她而写的，但是是之后的事儿了。之后我们分开了还是。 为什么分开了？ 就工作太忙。没有，我倒希望他能够失忆，忘记我们分手这个事儿。那时候其实就是后来工作太忙，大家彼此在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来了季秋阳跟大家分享呢他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时光荡》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以及不可思议的一些故事， 爱情故事， 对， 很奇幻 哈。 所以各位，如果你要觉得他的歌曲好听的话，真的去支持一下。现在通过 QQ 音乐就直接可以听到整张专辑。 对，《时光荡》。 嗯，之后可能会出这个实体专辑吗？ 啊，我正在计划，就是五月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实体专辑了。那个时候 五月底，然后之后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演出可以陆续的出现了？ 对，然后我现在正在安排我的全国巡演，到时候会来到全国各大城市，希望能见到更多的朋友，让音乐回归到现场。我觉得那种冲击力和那种感动在现场是无法抵挡、无法言喻的。 是的，我们这种现场当然只能是通过这样的非常简单的形式，拿着一把吉他来弹唱嘛。真正来到他的那个现场的时候，你会发现哇，那个主场完全不一样了。时间已经快到尾声了哈，最后我们再给大家唱一点点歌曲好不好？ 好的。 再唱哪一首呢？ 嗯 ，No Name 吧，用这样一个比较迷离的一首歌来收尾吧。 没有名字，你要喜欢他的话，他是有名字，他叫季秋阳。 嗯， 然后新浪微博也是这三个字哈。 对， 可以去关注一下他，就可以知道之后的种种的相关的消息了。最后一首歌曲， 最后一首歌 也是我们的 Uncle 喽。No Name 没有名字， 他就叫 No Name 吗？ 对呀、啊。 哇，我以为是个伏笔。 春，灯火闪亮的季节，朦朦胧胧的睁开眼，多想世界很简单。梦想不知流浪到何方，那就让它再飘荡，不能让它都来伪装。谁遗忘，请你不要再悲伤。